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次天文地理，下次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咧，系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咁样我哋继续咧系讲紧呢一个伊朗嘅历史、古代史，就即系波斯啦吓，波斯帝国。头先讲过波斯帝国咧，其实佢系经历咗真系好多起起跌跌嘅，有13个王朝。咁啊，其中咧王朝咧就最先其实系阿拉伯人之前咧最惨嗰次就系俾亚历山大，就系、是、公元咧系300，等我睇睇先吓，30年啊，公元前啊 ，sorry， 公元前330年咧就系、是、俾。亞歷山大咧就滅咗嗰個亞切美尼德王朝啦，咁樣咧就後嚟咧就當然亞歷山大打到印度打輸咗就班師回朝啦嚇，後屘都半路中途都死咗啦，30多歲。咁但係後嚟咧佢啲將領咧就將佢所征服嘅土地就不斷咁分割啦，好似嗰陣時啊成吉思汗嗰啲仔咁啦嚇。咁但係啲將領分割咧就波斯嗰部分咧就其中嘅將領，咁咧就成立咗叫塞琉古帝國啦嚇。咁呢個第一個。就塞琉古，咁啊塞琉古之後咧就經歷過好多帝國咧，有一個咧就是、我哋成日聽嘅，但係嗰啲我哋個當地嘅導遊咧，因為佢熟啊嘛，係咁講講咧，即係其實我就唔知佢啱乜嘅，即係正如你嚟我哋中國，我係中國嘅導遊，就同你講啊呢、這個咧就係、是、唐朝咁咁，哦呢、這個咧就係、是、元朝咁咁，哦呢、這個宋朝啊呢、這個清朝，其實對鬼佬嚟講一嚿雲嘅啫嘛，佢又唔知道個順序喎，最慘就係、是、咁，所以佢哋猛講啊咩Sassanid 又嚟 Safavid 又 San 又呢、這個Qajar 咁樣咧，就不斷你記唔記得？所有呢啲你都聽過曬㗎，聽過曬㗎，咁啊就係唐宋元明清咯，即係唐宋元明清啫嘛。咁所以咧，但係我而家要做節目，我梗係要好勤力要做功課啦。咁我梗係上曬去網去睇啦。不過我唔會就咁樣講曬出嚟，講下出嚟上下5000年就講3日3夜都講唔完啦，係嘛？咁樣咧，只不過我講幾個大嘅俾人征服嘅咧，就曾經被蒙古。真係頭先講嘅成吉思汗嗰啲咧，佢係真係打到去嗰邊嘅，你知係嘛？咁就征服過，佢又被呢個俄羅斯啦，因為俄羅斯帝國嗰陣時興盛嗰陣時咧，又搶走佢好大片國土。後嚟咧又俾呢個突厥族，咁突厥族咧當然後嚟就變咗係呢個奧圖曼帝國啦嚇，即係好好威啦。其實奧圖曼帝國嗰、那個滅亡咧係非常非常嘅晚近嘅事噶嘛。啊，理論上即係、如果你係人瑞嘅話咧。你 可能經歷 㗎，係 啊， 梗 係 咯， 大戰之後 係1918啊嘛，咁今年1917啫嘛，所以如果你100歲嗰陣時咧，你100，如果你今年100歲咧，你1歲嗰陣時，奧圖曼先瓜噶嘛，記唔記啊？其實好晚近嘅咋，係嘛？咁所以咧，好啦，咁但係如果講呢一個講翻波斯咧，中間又出過太監皇帝喎，記唔記得？係咁嗰個 太監都做皇帝， 太監做皇帝，個太監推翻咗嗰個皇帝，自己做皇帝。咁但係咧，佢係爭到前朝嗰啲不得了嘅，哇！直情攞佢出嚟鞭屍啊，然後將嗰啲骸骨啦、啊、就擺咗喺樓梯度，日日都踩過佢啊，咁好多呢啲故仔嘅、 其實咁即係呢個波斯佢都有太監嘅，即係都興 冇錯 嗰啲咁嘅嘢， 有太監。咁、但係當然咧就有個疑問啦，咁太監皇帝咁佢又冇仔嘅咧，係邊個繼承咧？我都唔記得咗啦，唔講啦，呢、這個唔講咁詳細啦嚇。咁、我只係講咧就話，譬如去到咧，我哋都跳到18世紀啦，18世紀咧，原來咧佢就係有一個新嘅王。朝成立咧就叫做 Ezand Sand 嘅王朝，咁就1750年成立嘅，1750啊，即系比较近啦。咁但系咧，佢呢个王朝咧其实就好渣嘅，吓、即系好快脆咧，即系好短暂咧。其实佢就已经系俾人取代咧，就1794年咧，就即系只系40几年咧。咁就有一个叫Qajar 就 Qajar。但呢個 Qajar 其實很大程度上真係同我哋嘅清朝好相似。點解咧？因為其實佢咧又唔係完全係外族入侵，但係嗰陣時因為佢俾突厥咧，即係奧圖曼帝國已經興起啦嘛，1794年咧，咁佢係差唔多臣服於呢個奧圖曼帝國，所以佢係受突厥嗰邊嘅文化影響好深。所以佢反而波斯嘅文化當時就唔係話係發揚光大嘅一段時間。咁但係呢個 Qajar 咧，亦都啱啱唔好彩啦，就遇著即係西方崛起。系嘛？因為1794年西方已經差唔多全世界都去曬啦，係嘛？咁於是咧就受到西方列強啦嚇嘅壓迫啦。咁但係當其時最威嘅係邊個國家呢？就係、是、英國啦。即係其實英國先至係第一個嘅真正全球性嘅一個帝國，即、就、係、是、大英帝國啊嘛。咁大英帝國咧，其實差唔多就 就是、控制晒呢个卡扎王朝嘅命脉咁滞。咁就但系咧，因为佢受到西方嘅影响咧，就喺个卡扎王朝嘅末年咧，佢哋都做咗一样嘢嘅。啊，咁你话啊，都好似系比较文明嘅，就是、1906年咧，佢哋就进行一个君主立宪，即系话继续有皇帝，但系咧有宪法，同埋有国会。所以第一个 Parliament 咧就1906年嘅吓，咁1906年咧其实就啱啱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前夕啦，吓、啊、跟住1914就 First World War 啦，咁头先讲过啦，就1918年咧就完咗啦 First World War， 咁啊成个奥图曼帝国就土崩瓦解啦，咁但系成个中东咧嘅势力咧就全部都系中即系、就是、英国为主噶啦，有少部分系法国吓，嗱、啊、德国就冇晒噶啦，因为德国战败国啊嘛。啊，戰敗國啊嘛，即係你睇個《沙漠驕雄》入面啊，係呢個Lawrence of Arabia 啦，係嘛？咁所以其實英國咧個勢力就好緊要嘅。咁啊，卒之咧就去到，但係呢一個卡扎王朝咧，因為太過腐敗啦，太過軟弱啦。咁啊，到呢個1925年咧，即係喺英國嘅策動底下咧，因為發覺都係冇用啦。咁就雖然係差唔多係傀儡嘅，但係呢個傀儡我都唔要啦。咁佢就推翻咗。呢、这個卡扎王朝就成立咗咧，就一個就新嘅王朝叫巴列維啦。呢、这個叫巴列維王朝，其實亦都係最後一個王朝。1925年嘅，其實喺英國嘅影響底下嘅。咁、呢個巴列維王朝咧，其實咧佢就係由1925就只係去到1979啫。咁佢就存在咗咧，就係54年。咁但係呢54年入面咧，其實得兩個皇帝，就兩父子，一個老巴列維，一個後生嘅巴列維。咁呢個咧就已經帶到我哋去到近代史啦，真係。咁、老巴列维咧，当然都系即系受英国嘅吓，即、系操控为主啦。 但佢都系管，即系嗰个波斯人， 佢系波斯人嚟嘅，波斯人。咁嗰阵时亦都叫做有个哎呀嘅宪政民主嘅，有国会嘅。咁、但系佢又系皇帝，咁但系个皇帝咧就冇乜实权嘅，个实权咧喺个首相度嘅吓。咁啊好啦，咁但系到1941年咧，佢就传位啦，因为佢老啦，就传位俾个仔。咁我就叫做后生嘅巴列维啦。咁啊，後生阿巴列維咧，即係開頭都有啲雄心壯志嘅，想話推動國家現代化啦咁樣。咁啊，但係咧，始終因為西方列強嘅影響咧，就太過緊要。咁啊，到1953年咧，有一樣好重要嘅事出咗啦，就係、是、完全影響到伊朗今日喺世界上嘅地位咧，其實就係源自1953年。點解咧？原來佢係透過民主選舉咧，就係、是、推舉咗一個咧，就叫做摩薩台啊嘅首相。啊、摩薩台，咁呢個摩薩台首相咧，其實佢就係一個民族主義者啦，亦都有些少你可以話社會主義傾向啦。咁佢就唔抵得呢個西方列強咧，即係基本上咧就係佔據曬國家嘅利益，即係壓迫啊剝削咁樣。特別係唔使講就石油，咁所以咧佢就進行咗好多即係社會改革啦嚇、啊。但係其中一樣嘢咧就最激親呢個英國人嘅咧，佢就係將石油生產國有化，因為咧原來一向咧就係、是。英國 British Oil 嚇、啊，後嚟就等於嘅 BP 啊，即係後嚟叫 British Petroleum 啦，我哋而家都知道啦嚇、啊，即係有 BP 啦，但係以前佢未叫 BP 就叫做 British Oil 嘅嗰個 company 咧，其實佢係控制曬成個伊朗個石油生產嘅啊，咁啊啲利益基本上就俾曬佢嘅，咁呢個摩薩台咧佢就話唔得，我哋而家咧其實應該係啲石油嘅利益係歸翻我哋人民嘅，為我哋人民嘅福祉嘅咁樣，咁啊想國有化，但係國有化咧唔好忘記1953年咧，其實英國嘅勢力咧。大英帝國已經是大不如前，差不多大英帝國已經是煙消雲散咁滯啦。因為嗰時美國已經是世界一哥啦嘛，1945年抌了兩粒原子彈，率領盟軍打敗納粹德國同埋即係法西斯，仲唔係一哥咁樣。咁嗰陣時咧，其實咧就軍情六處啊，但係有趣喎。1953年咧，其實英國是不承認有軍情六處的嚇。MI6，因為嗰陣時 E.M. Fleming 咧，其實係差不多1953年嗰陣時佢開始寫詹士邦嘅。他寫到60年代，他好像寫到不知道8本還是9本而已，就威成這樣了。但是那時候他說 MI6 呢，英國政府是矢口否認的，他說這個是 Ian Fleming， 因為他其實是他前情報告的人員來的， Ian Fleming 他做過的。但是呢英國就好厲害了，他又不會像李波那樣捉了他回去、啊、劉明基那樣，英國只說扯他老作而已。咁你啲人就真係信個老作喎、但係咧個個人就睇到津津有味啦嚇、，MI6 啊、詹士邦007啊咁樣，但係其實直到好近期，好似唔知廿年前咁上下定乜嘢， 解封嗰啲 先至係啊，佢先至話係其實我哋係有 MI6 嘅。好啦，咁而家我哋講翻1953啦，咁1953年咧，話説咧 MI6 咧，佢已經即係冇咁嘅信心，亦都冇乜膽量咧嚟去搞即係策動呢啲咁政變嘅嘢。於是佢就當時求助個仔啊，個仔就住喺邊咧？就住喺華盛頓啊嘛。 即系美国啊， 嗯， 美国咪英国个仔咯，系嘛？我成日都讲。咁于是咧就求个仔啦。咁啊求个仔，咁个仔啊，梗系揾边个？梗系揾 CIA 啦，系嘛？个对口啊 MI6 啊 CIA 嘛。咁啊 CIA 卒之咧就话好，就其实咧之前咧美国同伊朗关系系唔错嘅，因为美国咧喺打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是啱啱之後咧，俾人嘅印象，哇，係正義之師啊嘛，就話開明進步啊嘛，係推進民主啊、尊重自由啊、人權啊咁啊，咁所以咧，伊朗仲以為話嗱，即係英國呢啲係衰人嚟嘅，美國或者係好人嚟嘅，佢斷估唔到，佢始終咧就係切肉不離皮嚇。啊大家咧就係即係啊唇齒相依噶嘛，一個阿媽一個仔嚟噶嘛，大家利益係一致噶嘛。咁於是卒之 CIA 咧就策動咗一個咁樣嘅政變，就叫做 Operation Ajax A-J-A-X Ajax， 佢就係咧要推翻呢一個摩薩台。 嗯， 哇！但係嗰陣時咧個局勢亂咧，呢個後生嘅巴列維咧係驚到咧直情係逃離咗伊朗嘅添，逃離伊朗。咁但係呢卒之呢就呢個 CIA 啊 MI6 呢就捉住佢啦，你唔好走啊，你一定要企硬啊。佢話呢你要快啲發表一個文告話摩薩台叛國，死唔死啊，真係即係完全就係莫須有啦、啊、就做咗啲咩壞事啊，咁樣所以我已經要罷免佢咁樣。咁樣就於是其實佢咩事都冇做過，係好人一個，已經做咗好多對國家有益嘅事嘛。咁但係冇辦法啦。咁嗰陣時就唯有聽英美講啦。咁真係發咗個咁嘅聲譽，就話摩薩台啊犯咗好大嘅罪啊。咁卒之係捉咗佢，捉咗佢咧就喺監獄入面咧就係、是、坐咗三年。咁啊後嚟咧就放咗佢翻屋企都軟禁，軟禁咧就喺屋企入面軟禁死咗嘅。呢、這個摩薩台就好陰功啊！其實佢係做咗好事。咁但係得罪咗英美帝國主義嘅利益，咁1953年咧，於是呢個巴列維咧就由一個我哋叫做象徵式嘅皇帝，就變咗一個實質嘅皇帝啦、嗯。啊，因為之前佢都係即係所謂君主立憲啊嘛，君主立憲好英女王咁啦，係嘛、 嗯？ 但佢而家唔係啦，就呢、這個後生巴列維咧，就係喺英美扶植底下主要美國咧，就攞實權不得已，而且咧就鐵腕統治，而且咧亦都係一個好專制嘅暴政，咁、嗯、啊打壓呢個好多異見分子。他還成立了他的秘密警察叫做 SAVAK 的 SAVAK、啊、我想你現在跟伊朗人都講起他都咬牙切齒的、啊、即是等於蔣介石那時候那些、特務系統、啊、這樣、啊、即是又不對人間蒸發、啊、嚴刑拷問、啊、最後即是打死為止、啊、 他是自己這麼黑暗還是英美指示 我想兩樣都有、yeah. 兩樣都有、嗯、其實是兩樣都有、嗯、不要忘記那時候也是冷戰高峰期所以呢、嗯、即美國呢就、啊竟然覺得自己做咩衰嘢都係正義㗎啦，因為我為咗防止呢、這個蘇聯啊嘛，係嘛？因為佢又唔想呢個伊朗係親蘇聯。咁但係好多人咧睇見呢個情況咧，佢就梗係好憎美國，好憎美國自然就會挨向蘇聯㗎啦。當時咧唔係 A 就 B 㗎啦嘛。咁所以佢咪大條道理嘅藉口啊，就係話哇，我哋要暴殺呢啲咁樣嘅嚇分子啦，呢啲所謂共產黨人啊咁樣啦。其實都唔係全部係共產黨啊。咁但係咧就真係都殺咗好多人呢、這個巴列維。咁啊，令到咧國民好不滿啦，當然，但係亦都唔好忘記，原來就係嗰段時間咧，就全面西化，即係1953至到1979咧。 比堅尼啊， 係啦，迷你群啊，比堅尼啊，係啦，的士高啊，乜嘢咧？其實咧，伊朗啊開放到咧，直情係同一個普通嘅西方國家無異嘅。你唔好忘記話79年啊，因為佢最後即係革命啦，佢嘅成日而家佢都叫伊朗革命啊。79年嗰陣時其實乜頭先阿 Ringo 講嗰啲乜都出曬㗎啦嘛，係嘛？比堅尼啊、迷你裙啊，乜嘢都出曬㗎啦嘛。咁所以係好開放嘅。你而家攞翻啲照片咧，你可以上網㗎。Iran before revolution， 你打其實乜都有網上。咁你喺睇到啲照片咧係好開放。咁啊，亦都我哋去嗰個咁樣嘅廣場咧，咪好壯觀嗰個白色嘅，原來其實就係佢建嘅，就係嗰個巴列維國王。 學生嚟噶嘛？ 係，咁佢而且嗰個廣場先至係諷刺啊！佢好似唔知道叫自由廣場定係人權廣場定乜鬼嘢嘅，好好聽嘅。但係原來咧，佢係1978年落成嘅、 嗯， 一年之後佢自己就玩完啦。點解咧？因為啲人民實在咧，即係太過憤怒啦，係、 嗯、 起嚟作反啦，即係推翻佢。咁樣咧，今次連美國都撐唔住啦。咁啊，卒之咧就巴列維咧就逃離咗。逃離咗就卒之去咗美國咯，求即係避護咯，政治避護咯咁。